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8集，馄饨还是面？展昭听到外头似乎有动静，看来大家都醒了，要赶紧把阴侯撵走，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就麻烦了。 你走不走？不走不认你了。 阴侯一愣，倒抽了口凉气，突然就扯着嗓子哭。 哎呦，你可不小子。哎呀呀呀， 还没嚷完，展昭赶紧捂他嘴，他这是碰上无赖了。阴侯笑嘻嘻的伸手摸了摸下巴。 不用怕，外公不会给你添乱的。再说了，这里有这么多好玩的，你忙你的，我自然会找到玩伴的。 你想玩谁呀？ 要玩就要先吃饱，请我吃饭。 你想吃什么？ 展昭想着把他拐出去吃饭也行，最好到了酒楼给他点一桌菜，然后让他吃三天三夜别动他。 馄饨吧，帮我穿衣服。 展昭叹气，拿起衣服给他一通套，热毛巾搓脸，狠狠揉两下泄愤似的。阴侯洗了脸，神清气爽，出院子。刚一开院门，就听到一串脚步声，随后一个不明的球形物体扑上来，一把抱住他小腿。 展展，是馄饨吗？ 阴侯低头一看，挑眉，就见一个4-5岁的小娃娃抱着自己的小腿，扬起脸，长得跟个团子似的，那张脸真是不输给小时候的展昭。当然了，他外孙精灵可爱一点，这个稍微呆一点，并且肉感一点。然后阴侯嘴角就挑起来了。 胖了。 小四子本来是来找展昭吃馄饨去的，见开门就以为走出来的肯定是展昭，于是扑上去抱住了仰脸看，却发现不是，抱错人了。小四子呆呆看着那个很高很高，正也低头打量自己的人。 这人好帅，是我见过那么多有胡子的人里面最帅最帅的。 小四子看这个人可能30来岁吧，长相和大家都不同的，有些像九九，不过又很不像，就是体格接近，都是高大但瘦削，很有安全感的样子。这人皮肤不白不黑，眼睛深邃，鼻梁挺立，脸颊很瘦，下巴上有浅浅的胡渣，感觉好有男人味儿。见个小胖娃抱着自己的腿发呆，歪着头貌似看傻了，阴侯嘴角一挑，小四子眨着眼。 哇，这个人笑起来脸颊上有2道纹哦，更帅了。 阴侯见这小孩滚圆滚圆的脸蛋上表情变化很有趣，就伸手戳了一下他腮帮子。 你是谁？ 我是小四子。 阴侯挑起一边的眉头，眯着眼睛打量。 小四子是谁？ 小四子，别理他。 这时展昭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，便往院外看了看。 你爹呢？ 爹爹说在门口等我，让我问有没有人要一起吃馄饨的去。 小四子边说边又瞄了阴侯一眼，小声问展昭：“ 他是谁啊？” 啊，我…… 展昭开口，始终说不出表哥两个字，更何况那假名太不靠谱了。阴侯倒是脸皮厚，一点的难为情都没有。 我是他表哥，叫展大猫。 展大猫？ 展昭狠狠瞪了阴侯一眼，连忙改口。 听错了，真大毛。 大猫。 阴侯觉得名字好难听，于是就多加了一句。 那是绰号， 名叫詹银，因为招的绰号是小猫，所以我是大猫。 哦，原来展展小名叫小猫，就好像小四子全名叫公孙锦，然后小名叫小四子。 公孙锦呐、啊，好名字。 猫猫。 什么？ 猫猫。 小四子开心地指了指展昭，然后又指了指殷侯。 大猫猫。 殷侯一挑眉，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四子的脑门。 这孩子聪明伶俐，有前途。 展昭那个气呀、啊！殷侯还说不是来添乱呢，刚碰上小四子就给他弄了个猫的绰号。话说展昭对猫有一份特殊的怨念，小时候因为眼睛大又机灵，轻功也好，于是整个魔宫的人都拿他当猫那么逗，连联络用的暗语都要叫一声喵。好不容易跑出魔宫了，跟了包大人，偏偏又碰到个有些二缺的皇帝。赵祯一看他轻功了得，就脱口而出封了个御猫。这回可好，这猫子又爬上脑门了。莫非他上辈子得罪过什么猫妖？ 小四子。 这时门口传来了一个声音，展昭略微紧张，是赵普。又听了听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，看来他一个人来的。赵普走到院门口，看到小四子被展昭抱着。 不是吃早饭去了吗？你爹都等急了。 说话间赵普看到了殷侯，他微微的愣了愣，好奇这人是谁。小四子好开心，回头给赵普介绍殷侯。 九九，他是猫猫的表哥大猫猫。 什么猫？ 这是我 表哥两个字还是说不出来。展昭别扭的想捶他。 你就是赵普？ 怎么这种语气啊？ 不然怎么样，老子比他大多少辈儿了。 赵普原本就不拘小节，见这人似乎也不拘小节，就点了点头。 我是赵普，你怎么称呼？ 詹银。难怪那个疯子会收他当徒弟。 殷侯笑了笑，上下打量赵普，觉得不错，是块练功的奇才。赵普也是见惯了大场面，见惯了大人物的人，殷侯给人第一眼印象太过强烈，这人一身黑，还和普通人黑的不太一样，那个气场强劲的赵普都有些招架不住。 好家伙，展昭这位表哥什么来头啊？一时间竟然摸不透他的深浅，究竟是会武功还是不会武功，感觉不出来啊，怎么回事？ 吃馄饨去。 殷侯看够了就往外走。从赵普身边走过时，赵普眉头又皱紧了几分，这人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有很强的压迫感。他当元帅带兵打仗那么久，第一次有一种被人压制的感觉。 哎，你表哥什么来头？ 赵普轻轻一拍愁眉苦脸走在后边的展昭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叹气摇头。 别提了。 怎么？ 白玉堂呢？ 今早没见着他，是不是上天山了？ 展昭才想起来，对呀，今天天山派要比武，有大事，说不定白玉堂一早就去了。 那好。 展昭心头一松，不如一会儿他陪着殷侯到处逛，不让他上天山，他就碰不着白玉堂了。可是展昭又不甘心，一会儿他也想上天山的，看能不能给白玉堂帮帮忙。 怎么办好呢？ 干嘛呀你愁眉苦脸的？ 你一会儿上天山吗？ 去啊，我想去抓麒麟，这回带了500人去，弄了一张铜网。 抓什么麒麟呀？你去天山派帮忙呗。 你去不就得了？你加上白玉堂，什么门派的高手都摆平了。哎，对了，再加上你表哥。 展昭闻言脸就黑了。 你表哥会武功的吗？ 展昭脸更黑了。 怎么？ 不能让他去见白玉堂。 为什么？ 总之，不能让白玉堂。 不能让我什么？ 展昭正纠结，就听身后一个声音传来，展昭和赵捕头一惊，回头就见刚刚起床的白玉堂一脸困惑地站在他们身后。白五爷昨晚上很惨，不知道怎么就失眠了，没睡着，今天天蒙蒙亮才朦朦胧胧睡了一小会儿，还做了个怪梦，因此今早没什么精神，起床晚了。走出院子看到展昭他们在前边就追上来，却听到展昭很着急的跟赵普说什么不能让白玉堂。 啊，你没去天山啊？ 展昭边问边回头瞄前面，不知道阴侯走远了没，当务之急先拖住白玉堂，他外公如果碰到天尊的徒弟，非往死里斗不可。 我吃完早饭就去了，你们去哪儿吃早饭？ 我们去厨房 煮个面吃吧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就往厨房跑。 不是去外面吃馄饨吗？ 白玉堂被展昭往厨房的方向拉，就想回头看，但刚转头，展昭立刻伸手按住他的脸往回转，不让他看门口的方向。 想吃牛肉面。 白福他们应该一早就上天山派去帮忙了，今天还是去外面吃。你想吃面的话，对门那家。 不要对门，去后门吃吧。 后门是河。 先去看河。 白玉堂有些哭笑不得，站定了，刚想问，就听身后有人叫：“ 昭，你不是吃馄饨吗？馄饨在对面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